Thank you.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交响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接下来和您一起分享的是指挥家尤金·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的第五交响曲和交响诗图奥涅拉的天鹅。 Thank you.